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哎，这不知不觉啊，今天已经是这个意外的小长假当中的最后一天了。 嗯，没错。 明天虽然呢是这个星期日哈，可是明天是正常的工作日，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伙儿，需要明天上班的朋友们一定今天晚上定好闹钟。 嗯， 啊，这个调休嘛，是吧？ 而且关键今天晚上您得休息好 啊。对对对，这假期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抖擞抖擞精神准备着迎接而来的新的工作挑战呢？ 嗯， 啊，这几天一直也大家沉浸在阅兵的这种让人激动的氛围之中嘛。就像昨天那个在节目当中跟李卡还说呢，说这种激动的心呢久久不能平静啊，一说这事儿现在还激动着呢。就比方说吧哈，我们这两天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介绍这次阅兵很多背后的内幕故事。 嗯， 今天我们在一开篇啊也还要继续给大家讲讲这次阅兵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儿。 哎，挺好的。 9月3号上午，54岁的陶炳兰少将驾驶战鹰悬挂巨幅国旗第一个飞过天安门，揭开了胜利日大阅兵的序幕。 哦，就介绍那个开飞机那少将54岁。 没错啊， 哦， 10个抗战英模部队方队啊依次通过天安门，每个方队的领队啊都是2名的现役少将。 嗯嗯， 之后亮相的27个装备方队啊也都是全部由军以上的领导干部担任领队。驾驶歼10A 歼击机的沈阳军区空军参谋长常丁球少将今年48岁。 嗯， 48岁已经是将军领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了。 哎呦， 56位中将少将率领的1.2万余名官兵、500多件装备、近200架飞机受阅，这在共和国的阅兵史上还是头一回。 嗯， 记者发现56位将军来自全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既有军事主官，也有政工干部，既有技术型高级军事干部，也有作战部队的高级指挥员，还有总部机关负责人。学历高，经验全，年富力强，执行大项任务多，这是各位的共同关键词。 嗯， 在将军领队当中啊，60%都是60后，其中徒步方队20名领队当中的19位都是出生在1960年到1965年之间。他们呢都是在改革开放前后参军入伍的，全都拥有本科以上的学历，不少啊还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呢， 了不得。 而且啊，这些少将将军们几乎都率部参加过军事演习、抢险救灾、维和或者护航等极难险重任务。这个执行出海任务越多，就越能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和我们自身的成长。 嗯， 说这话的是舰空导弹方队领队、海军东海舰队副参谋长黄新建少将。2014年率队连续出海213天，出色地完成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等第17批的护航任务。而在黄新建看来，驾驶战舰驶向深蓝和带领战车接受检阅那是没有区别的。人家说啊，阅兵和打仗一样，都需要率领部队以最高标准完成使命。 嗯， 自打5月份带部队进入京郊阅兵训练基地开始啊，第39集团军的副军长孙永波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人家小战士汪明清还说呢，你说这都50多岁的人了，没有像他这么拼的。 可不是嘛，谁见都得这么说呀。 这个孙副军长啊，比这个小汪战士啊要大36岁呢。 哇， 高强度训练曾经一度让小战士小汪吃不消。 嗯， 可是小汪发现，哎，比他父亲还要年长的集团军首长却全程跟班训练，不言苦累。第39集团军的前身啊是陕北红军部队，抗战当中战功卓著。我从战士成长为将军，如今又回归到一名战士。人的孙永波也说啊，能作为老红军部队的代表接受检阅，那是莫大的荣耀。 嗯， 说到这些啊，也确确实实让我们觉得，哎呦，尤其是我个人看到这些这个老将军们的这岁数啊，原来 这么大岁数，这好多。 是刚才说第一个时候，我也没想到。 跟我爸爸的年纪差不多大。 因为当时带的那个飞行的那个风镜嘛，然后开着那个飞机，当时介绍是少将， 是吧， 但是看着英姿飒爽，一点没看出来那岁数。 没错，尤其是在队列当中啊，各位这个将军们，那个精气神看着那一点不比年轻人差。 而且那个步伐和军姿。也是相当的标准， 没错，这个也确确实实通过这次大阅兵啊，尤其是这些各位将军们率领的各个徒步方队也好，包括这装备方队也好，也确确实实在阅兵场上展现出了良好的形象和这个精神风貌，也让大家伙更加有信心的相信啊，他们是可以肩负起强国强军捍卫和平的历史重任，也不负广大人民的重托。 而且刚才说完这一点的时候，我当时在想，除了阅兵带给我们这种强国强军彰显国家实力和军力的这种表象之外，像这些老将军的这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讲也是一种生活上的精神鼓励。 没错，确确实实让我们觉得哎呦，这心里啊，这激动骄傲自豪的呀，是吧。 对， 这既然说到阅兵了哈，这个小假期也接近尾声了，要不然今天就和大家伙儿互动话题唠唠这个。 哎， 这个 可以， 这几天各位都是怎么安排的，都去哪玩了。今天啊虽然是阴天下雨，您今天又是什么安排，您准备好明天上班了吗？这个大家伙儿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便随意轻松的跟我们来 聊一聊 唠一唠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说说您这几天都是什么安排。 刚才头条咱们说到了这个阅兵，那阅兵完了之后呢，咱们有的人啊是可能看的现场， 对， 看完之后呢咱都回家了， 是有 有的人呢看电视 啊，有的朋友可能还出去京郊玩，有的朋友可能就在市里转转。 哎，但是这个阅兵完了之后咱们回家了，或者说换电视了，这些首脑们干嘛去了呢？ 他们参观吧。 9月3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多国政要应邀前来参加了。观礼结束之后啊，部分政要夫人对北京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那一说到夫人，您想吧，购物自然是不会少了 啊。 外国人常去的北京的秀水街市场自然就成了第一站， 是就在我们台那个东边一家点。 9月3号当天，捷克总统夫人一行的行程早就已经敲定了，说3号的这个阅兵仪式之后呢，下午是先到景山公园游玩，然后呢到秀水街购物。但是啊，这个午宴过后，总统夫人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去秀水街看看 啊。 经过协调，总统夫人一行取消了景山公园的行程 啊，不逛公园了， 连观礼的服装都没换，就直奔秀水街而来。 你说那得多大吸引力啊。 对，下午3点的时候，捷克总统夫人一行抵达了秀水街，开始了接近2个小时的购物之旅。从15点到17点，捷克总统夫人一行逛遍了秀水街的每个楼层，购买了珍珠、丝巾、领带、工艺品、女包等多件商品，花费了上万元。 这简直就是扫货呀。 扫货嘛。昨天上午，巴基斯坦总统夫人麦赫穆达·马姆努恩一行也来到了秀水街 啊， 光鞋子就买了8双， 哟， 还有这个皮包、真丝围巾。总统夫人和陪同在秀水的足足逛了一个上午， 这是逛透彻了。 据了解啊，北京秀水街市场正在打造中国首家国际化高端市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芬兰前总统、爱尔兰总统夫人等政要贵宾都曾在这里留下过美好的记忆。 你看看这次交往哈，这个不仅有政治和军事上的，还有我们这生活，这个生活上的包括文化上的这样交往。你说说来秀水街买东西，那真说是买东西吗？更多的是通过我们在这个秀水街看到的，我们所说的什么真丝围巾呐，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些商品啊， 没错， 给这些外国朋友们，尤其是外国政要的夫人以及陪同们，给他们留下了非常非常美好的印象。 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了解过程。 这带回去一看，这是从中国带回来，你看这是刺绣啊，这是苏绣，这 没见过，新鲜 是吧？这也特别值得纪念，而且说实话，咱这东西质量也确实好，拿得出手。 哎，尤其这丝绸， 那里边蕴含着深深的，那是文化的底蕴呢，是不是？这夫人们眼光还不错呀，是吧？说来说去，那个说假期快过完了，您的假期余额已不足，请及时充值。这很多朋友自行调侃的话啊。不过这个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啊，有一东西特别火爆。 什么东西啊？ 假条啊。这假条还是网上卖的医院病假条。 假条还能网上卖呢？ 不知道了吧？那个网店店主说啊，自称说出售带有公章的医院假条，并且说保真。 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成商品了？这个？ 但是啊，人家医院的当值医生就说， 不挂号和建档啊，没法开你这病假条。 嗯， 通过纸张和公章是能看出来真假差异的。 你看看，不专业了吧？ 昨天市民刘先生就跟记者说啊，这个无意之间在网上溜达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有家网店在卖病假条啊，还说保真呢。 嗯， 说我现在啊还在北戴河玩呢，要是赶在五号之前回来，那肯定得堵车呀。 嗯， 六号上班吧，就这个有点麻烦哈。 嗯， 那个刘先生说啊，身边呢不少同事都发现，哎，这个病假假条这是一剂脱身良方。 嗨， 要是嫌那个堵车麻烦，或者不愿意火急火燎往回赶，或者没有其他正经事儿的，那请假单位，那单位肯定是不能给你批准的呀，是吧？ 嗯， 刘先生说啊，这个要想试试这病假条吧，唯一的担心是担心什么呀？担心这假条看着有点假，怕呀交上去之后会被人单位查出来。 嗯， 就这件事儿，记者也在网上搜索"病假条"三个字儿。结果呀，果然是找出来一些带有医院诊断证明等字眼的商家广告。 看来是真有。 记者发现， 嗯， 病假条的那个价格呀，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 嗯， 不仅这样啊，那店家还打出了所谓量身定制的广告。 嚯，更高端了。 哎，人家一家老板就这么跟记者说的啊。 嗯， 你要哪个省份？你要哪家医院？哪个科的假条？只要你说得出来，我都能给你做。这名店主还说啊，只要有这些信息，各大医院的病假条都能开。需要基本信息啊，这个假条啊绝对保真，你们单位啊检查不出来。 嗯， 店主还说，店里边这个病假条的成交量最近一个月那已经300多条了。 嗯， 你说这假期马上就结束了，这两天我们生意特别好。 嘿，您这都什么生意啊？这都是 问问医院的大夫吧，看看这些病假条是不是从他们手里出去的。 嗯， 北京第二医院的李医生告诉记者说，网上出售这些假条啊，大多数都是假的。李医生也说啊，医院呢现在管理很严格，如果您要是不挂号，不建立病人档案，根本就没法开出来正规的假条。 嗯， 原来呀，有些网店出售的那的确是真的医院假条，但是现在再这样那很难了，所以一般呢都是从非正规渠道找出来的那个空白假条，然后呢通过店家的临摹再出售给买家。 嗯， 李医生也说啊，假条上的医生签名和公章啊，那都是模仿的，那网上一搜都能找着模板。 嗯， 但是那纸就不一样了，医院的真假条那个纸啊比较薄，所谓的医生签名啊，那肯定是这个店老板找人代笔的，那不可能是医生真人签字。 嗯， 针对上面的情况，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吴立红律师就提醒，在网上贩卖病假条属于非法经营，扰乱社会秩序，应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惩罚。 对， 而购买假条的人也有存在风险的可能，比如啊，你这使用假条期间要是真的出现了意外，您这索赔那就不好说了。此外呢，这还有泄露个人信息的可能。 对， 所以建议大家伙还是别这么做。 对，刚才说到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他要你提供这个姓名啊，包括住址、身份证号这些东西，都属于个人的隐私私人信息。您是买了个假条倒无所谓，这个人信息卖了，这后续的烦恼也不少。 没错， 况且话说来，就我刚才说这都什么，这不能叫买卖，这都不是正经买卖，这种事情我们是绝对不提倡的。 而且吧，也不是说咱迷信啊，咱中国人确实讲究这个，凡事啊图个吉利讨个口彩。您说您这大病假条上那个编的什么吓人，什么网上 对 写的，再写一自己名， 你说这个我真的有感觉， 这不觉得晦气吗？不合适吧，是吧？真要想请假，这个有正当理由啊，这个该请也请，领导肯定会批的。 对， 但是您要自己都觉得这理由说不出去，那这假您是不是得想一想，是不是得还是得努力工作，这个等到合适休假的时候再休假呢，是吧？ 嗯， 要真说堵在路上不方便回来，回不来的时候提前跟同事换个班。 客观情况我觉得一般的领导还是可以通融， 如实反映， 对，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一件事情，昨天这个机场分局通报，目前在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一名男子醉酒之后大闹机场，并对前来救助的民警是拳脚相加，最终被警方行政拘留10天。 这是一喝大了的哥们儿。 我觉得您玩有点大了。日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东航站区派出所接到机场员工报警称，在出租车调度站有一名男性旅客醉酒，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其实没觉得是个事儿啊。 嗯， 现场到了一看，年约30岁的男子趴在这护栏上，神志不清，浑身酒气，而且呢还准备冲入这个出租车行车道阻拦车辆。这民警一看危险呀， 是啊， 赶紧上前劝阻。 也为了保障他的这个人身安全嘛。 对对， 民警准备将这个该男子啊带到休息室休息。 嗯， 就在这个带离的过程当中，该男子突然从身后对民警打了两拳，而且还对民警进行言语辱骂。民警呢依法对该人进行了约束，并且传唤至派出所妥善照看，通知机场急救，为其进行身体检查。后来经过检测，这个人啊，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258克。 哎呦，真是没少喝呀！ 次日凌晨，该人意识恢复清醒，经了解，其名为蒋某。来机场前两名朋友呢是为其送行，蒋某一人喝了1斤2两的白酒。 你看看， 两名朋友送其到3号航站楼后就离开了，独自一人的蒋某因为这个醉酒意识模糊，游走至出租车调度站后呢，被工作人员发现并且报警。蒋某对自身醉酒而且不配合民警工作的行为是万分悔恨，并且表示愿意接受处罚。蒋某行为已经构成了阻碍执行职务，机场分局依法裁决对其行政拘留10天。 哎呀，这个说到这儿的时候啊，确实让我们觉得还挺无语的。就说来说去，原来是这蒋某自己要上飞机呀。你说这俩朋友知道要给他送行，是送上飞机，这怎么能把他扔到这地方，还能让他出来呢？因为要是送到安检口的话，也就不至于弄到这一出了，是不是？ 只能说是酒肉朋友。 再说知道人家要上飞机，还给人家灌了这么多酒，但是这蒋某自己也是，他们灌你，你自己心里不清楚你要上飞机呀，喝酒误事儿啊，是不是？ 对， 这不仅误了事儿，你看看这大家伙还笑话您，这事儿办的多不合适啊。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 这刚刚说那个喝醉酒了对人警察叔叔拳打脚踢的那个，人警察叔叔那是不跟你一般见识，人家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道德素养，是吧？ 没错。 这说到这儿啊，这个一样啊，这个有职业操守和职业素养的还有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昨天下午啊，地铁9号线军事博物馆站有一名11岁的小男孩啊，独自就从家里边出来了，乘坐地铁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发现了。根据地铁工作人员张女士介绍，昨天下午3点多钟啊，她就在地铁9号线军事博物馆站巡视的时候，发现呢这个站内的地口啊，有一名10多岁的小男孩在自助购票机前面买票呢。男孩是一个人，从包里翻出了5毛钱硬币，这一看那样啊不太对，因为买票失败，那一看起来特别着急，满脑袋都是汗。这一看这情况，这赶紧上来问问看能不能帮忙吧。这询问得知啊，小男孩今年才11岁，他妈妈呀当天晚上在北京西站乘车，他要到车站去找他妈妈。这张女士说，聊天过程当中就发现这男孩啊说话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的。哎，是不是他出来家里人不知道啊？张女士说啊，这个男孩啊，这曾经一度想离开这站区，想走，换别的交通工具，不坐地铁了。这张女士把男孩追回来，说服他，哎，你把你家里人的联系方式告诉阿姨一个好不好啊？你在站内等你家里人来接你好不好啊？男孩呢，就给出了两个号码，一个呢是外地号码，打过去已经停用了，另外一个呢是北京的号码。接通之后啊，确实是一位女士接的电话，经过核实呢，也确实是这名11岁小男孩的妈妈。说呀，那天不在家里边，男孩知道他要到车站乘车，才准备去车站去找妈妈。这小男孩走的时候也没跟家里人说，现在全家人正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四处找这孩子呢。下午3:40左右，男孩的母亲呢就赶到了车站，把小男孩带回家去了。 哎呦，真是万幸哎！要不然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多一份这种爱岗敬业的这种精神和责任心，尤其像社会服务窗口，我觉得多一些这样的很高尚的这种职业精神的话，其实会避免很多事情的。 没错，而且像这11岁男孩啊，那么大一孩子从家里说跑就跑出来了， 对， 家长的这看护义务是不是没有完全尽到啊？也确确实实把孩子领回家之前，有没有跟我们地铁工作人员诚挚的道一声谢谢呀？ 没错， 是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这几天在家都干嘛了啊？都什么安排？做没做好明天上班的准备呀？这个张小辉说，哎，那个 各位那个方队的领队的将军们啊，六零后年富力强呢，一点都不老。 嗯， 我也是六零后，因为我经常被人说成三十岁、四十岁。六零后的将军真帅，我感觉到自豪。 嗯 嗯，这个实在人说啊，三号阅兵，四号聚会，五号睡觉。 说您这都提前安排好了、哎、是啊， 轻松舒服的三天。 嗯， 谢谢抗战今年70周年给这小假期啊。 嗯，这个博岸博心说今天还说天气吗？ 啊 估计很多人不喜欢连阴的天。然后我是则不然 啊、 北京有很多年没有这个秋雨连绵的景色了， 好像真是啊。 啊，秋天啊就应该有几天这个绵绵秋雨， 嗯， 再遇上假期的日子真是太爽了。看云丹，看云端万千变化，听雨打树叶滴答、 嗯、 红茶一杯品人生，世态炎凉随风洒。 哎呦，您看看这诗情画意的。 哎，这小诗写的。 不过确实是这样，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像博岸博心一样、 嗯、 喝杯红茶暖暖胃，这个及时增减衣物，这个慢慢的享受这样恬静淡泊的日子，是不是？ 嗯， 这个渔人老宋还说呢，哎呦，这个二位好啊，我不上班，这个那个王哥，你师傅今天歇了吧？没错啊，师傅歇了，今天他休息， 嗯， 明天他也休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这三天啊，这都什么安排呀、啊？给我们讲讲呗、 嗯， 这三天您都干嘛了，玩什么了，见了谁是吧？吃到了什么好吃的？都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九七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一起来关注路况。本时段呢，东四环的大郊亭桥到慈云寺桥南北双方向啊，目前看来呢是路面行驶比较缓慢，建议大家呢提前绕行。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俊杰。接下来我们再来接着跟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 啊， 说小区的垃圾车无人管理。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可能说了很多回了。这个家住朝阳区芍药居北里小区的居民最近反映说，这个孩子们不能天天都在垃圾车的熏陶下来上课呀。 这不能叫熏陶、 嗯、 这叫熏着是吧。 小区外路边啊，长期停放着一辆满载垃圾的电动三轮车 啊， 无人清理。 哎呦， 而附近这个临近的一家培训学校，学生每天从此经过，但又会对孩子们的身体健康会不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呢？ 哎呦，虽然说这两天天气凉啊，你说这前一段时间这大夏天的这味儿，哎呦不能想。 对啊，记者日前看到居民所反映的垃圾车啊，停在一家培训学校大门前不远处，车上满满登登的堆放着用塑料袋装着的快餐盒和废旧瓶子等垃圾。有的垃圾呢，你想它太满了吧， 嗯， 还散落到便道上了， 那可是不能等风吹。 有家长带着孩子来这个培训学校上课、 嗯、 经过此处那都是眼鼻快步而过。一名住在附近小区的学生家长反映，这一车垃圾一直都不见有人过来清理，清洁师傅也说这车垃圾都放这快一个夏天了，找不到管理人，长期放置在路边，而且招引成群的苍蝇，哎呀真担心孩子的健康受到影响。 就此，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回应，会前去核查具体情况，并告知及时清理。 啊，这事儿你说确实哈，让人觉得挺糟心的啊。你说他在小区外边，这归小区物业管吧，好像也不全是。你说居道这个这乐的是个。就业委会吧，包括这个的路面上这些，好像也 你是想这个 怎么归市政？ 你是不是一直在想这个味儿啊？我觉得 不是。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管理空白在市政管理上可能会存在，但是我们这样及时发现，能够及时处理掉才是首要的任务。 对。 但是咱别说孩子健康能不能受到影响，您就是成年人也受不了这个污染，不是？ 是，这还不仅仅是味儿的问题啊，这里边积水啊，包括这些这个蚊虫的滋生啊，包括甚至有一些细菌啊，包括一些病毒， 对对对， 这里边确实很麻烦。 尤其是夏天嘛。 而且这么大一卫生死角，这事儿这个放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大合适，是不是？ 嗯、 希望这事儿能尽快解决处理掉，要不然这两天一还下雨，雨水一泡，那不得更味儿啊？ 嗯。 私自立广告牌怕被查，就想借着冒充公益广告蒙混过关。 嘿， 但是还是没有逃过海淀城管队员的法眼。 那能吗？ 最近海淀城管西三七执法队对辖区内地铁站出入口周边的非法广告牌展开了专项整治行动，拆除了冒牌的公益广告牌五块。最近呢，记者也跟随着海淀城管西三七执法队的城管队员来到地铁八号线永泰庄站和玉新站这些地铁站。就看见啊，在地铁站出入口的路边上树立着印有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栏的广告牌。广告牌上不但介绍了如何报火警，这个灭火器的使用方法这些相关信息，还有一些安全逃生自救妙招。这看起来是不错啊， 挺好的呀。 这表面上看起来完全那就是消防部门树立的公益广告的宣传栏呢。 嗯， 可是啊，您仔细一看呢， 怎么着了？ 这公益广告牌上存在多处问题。 嗯， 首先吧，这支撑广告牌的左右两根金属支柱啊，那完全被铁锈所覆盖，都看不出来原来什么色了。一看那就破旧不堪呢。而且啊，这所谓的公益广告本身印制的也十分粗劣，不但图案模糊不清，甚至啊部分文字逻辑颠倒，病句都出来了。城管队员还介绍说啊，其实这个广告牌啊是个别商家为了逃避检查，故意伪装成公益广告，并且非法设立的商业广告。而且呢，在所谓的公益广告上方哈，还树立着一个广告牌。相比于消防公益广告的粗制滥造，上面这块广告牌呢，显得色彩艳丽了很多呀。 嗯， 不但在广告牌的右侧印有各种商品的照片、价格，那个左侧啊，高品质也可以低价的宣传语，那显得那叫一个醒目。而在这个小广告牌的左下角，甚至还印有这个商家所在位置的路线图，内容那叫太丰富了。你说商家如此煞费苦心，那无非就是想来个鱼目混珠，以下边的公益广告为掩护，逃避审批，私自占用城市的资源，最终达到宣传自己的目的。 嗯， 城管西三旗执法队的城管队员告诉记者说，这种违反规划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的相关规定，不但破坏了环境秩序，更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你说这种广告牌啊，一般都设立在人流密集的地铁站出入口。 嗯， 广告牌本身呢，就是一个铁架子的固定的两块广告板，本来安全系数就不算高，万一再遇上大风天气，你说你这锈迹斑斑的，万一发生倒塌，这多危险呢？ 对啊。 而且啊，城管部门呢将会对这种违规广告牌进行彻底的拆除。 而且您说倒塌了，要真是砸着个人，您负得起这责任吗？ 就是找谁说理去， 对吧？ 是不是？ 您要是真是想做广告，您就走这正规渠道。这李逵跟李鬼啊，他终究不是一个人。 所以说呀，人家城管队员不说了吗？发现一块拆一块，这样歪念头您就别动了。 嗯。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么一件相对来讲比较糟心的事儿啊。 怎么啦？ 这个一男子谎称可以买这个内部房 啊。 嗯，今年62岁的吕某啊，从1996年开始，在长达17年的时间内，借口购房款不够、要交物业费、儿子生病换肾急需钱等理由，先后10余次从赵女士那儿骗走了12万余元。 还可一个人骗 啊！记者昨日获悉，吕某因犯诈骗罪被海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 哎，我就奇了怪了，你说这赵女士这么多年啊，连连续续被他骗了这么多钱，就从来没起疑过吗？ 嗯。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旁观者清。 为什么 呢？我们来看看 呢。 海淀检察院指控称，自1996年至2013年10月，吕某在海淀区马连洼等地虚构能够帮助72岁的赵女士低价购买纺织工业部内部房等为由，先后骗取赵女士16万余元。对此，吕某辩称其骗的没有那么多，所被指控的诈骗款中有一部分是借款，另还退还给赵女士5万块钱。 啊，也就是说那个借款的话，那就还有还的可能是吗？ 嗨，赵女士又陈述称，1996年的一天，吕某说纺织工业部便宜卖给他父亲一套商品房，吕某可以将指标给自个儿，所以呢，先给了吕某4万块钱现金。此后呢，从1996年12月17号至2013年10月，吕某先后10余次从其处拿走购房款20万元。根据吕某的供述啊，当时其因为工作不当导致这个单位损失，自己需要赔钱，他正好听到赵女士有买房的想法，就谎称自己能够便宜买到这个纺织工业部的内部房。 这事儿压根儿就是个幌子。 对，吕某称其先呢是从赵女士那儿拿走了4万块钱以及8000块的取暖物业费，而且还伪造了纺织工业部设计院产权介绍信、产权协议等文件，还有这个收据都交给了赵女士。之后呢，还多次跟赵女士要了15万余元的买房款，也写了收条。你别说，还挺讲究。这么看，赵女士一共给了她约20万块钱，这些钱一部分还了单位的亏空，其他自个儿都花了。 这写收条也都是做戏做全套。 吕某供称啊，他没有能力买内部房，要钱期间呢，他曾给这个赵女士写过7、8张借条收条，开始呢都是以帮买房为由，后来就编造给孩子换肾啊等理由借钱。吕某称实际上啊也没给儿子换肾， 都是编的。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吕某到案后所供述的诈骗过程和金额较为稳定，综合相关证据，最后认定吕某诈骗12万余元。最终海淀法院以犯诈骗罪判处吕某有期徒刑3年半，罚款5万元，并令其退赔赵女士12万余元。男子敲诈7人。 其实这个事儿啊，还是就是说什么，就是说这个咱这位赵女士啊，虽然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但是这事儿毕竟是17年前的事儿了，还是抓住了这个赵女士一部分心理啊。这个内部房这事儿，一说内部什么什么内部消息、内部资料、内部资源的时候，总会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啊。 我觉得还是贪小便宜啊。 之前不也说了，说那个买那个什么内部那胡同里的那个小四合院什么的学区房是吧，这事儿不是也经过媒体证实，那个根本就是假的，没有那样的资格， 齁老贵的。关键有些人他就没琢磨琢磨这事儿， 那房子是不能用， 花钱就拿出去了， 对，是不能用来买卖和交易的。 没错， 像这个事儿也是一听都这个年代了，哪还有什么什么内部房啊，包括有这样的名额呀、包括什么纺织工业部，这一听这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所以说呀，这个以后咱也不给骗子留这样的可乘之机，咱明知道过于低于社会价格的这个社会价值的，比如说像什么什么那个投资理财呀、像什么纪念品啊、像什么这些保健品这些东西，这都不能动心思，看到超低价就有这种意识，那都是骗人的。 还是说天上不会掉馅饼，真掉了馅饼让他砸别人去吧。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这几天您都什么安排，怎么度过的。这个张小辉说，哎，抗战胜利70年，小长假结束，新的生活从头来呀。所以我今儿把头发烫了一下，以新面貌迎接崭新的明天，漂亮， 不错， 发张自拍来看看呢。 又见青天说，哦，又下雨了，但是您发的是文字，您到底是喜欢下雨呢，还是哦又下雨了呢？ 反正不管喜不喜欢，今天这下雨明显感觉气温变低了哈。 对对对， 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各位朋友一定得多穿几件， 注意添衣保暖。 是这个娟子1955说，今天高校迎新，可惜啊，下雨给新生带来不便。冒雨拉着箱子报到，大多数啊都是独自来办理入学手续，不像过去还有一大帮家长跟着。 说明现在孩子们懂事了，那不是更好了吗？ 独立了是吧？现在哪个家长跟着呀？学生都去，爸妈别跟着了，没面子。 说实话，现在是孩子都不愿意让跟着。 别让我同学看见，那多没面子呀， 多丢人呢、 人家家长都不跟。其实这就是孩子自己在这个独立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苗头。我觉得家长听了。